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Hi there listeners。 来，今天呀，又给大家带来一个新鲜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开开眼界啊！今天讲的这个呀，还真不是一般的科技，绝对是 new technology。 Yes, you'll never guess how this new technology is used. 好，不给大家卖关子了，这个主题就叫做 bionic pets。 Mm-hmm.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概念了解的多少啊？反正我是在微博上曾经发过相关的一些啊 po 文的。Bionic pets 其实就是动物的仿生义肢，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哈、啊。如今呢，在这个整形学、伦理学和仿生学的帮助下，伤残的动物呢也有了回归健康生活的新工具了。仿生义肢的发明造福了许多先天不足后天残疾的动物们，使他们能够摆脱被安乐死亡的命运，可以穿上新衣服玩耍奔跑，甚至呢重回野外生存，就是为了过上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活、 mm-hmm. 不管是 pets farm animals yeah even wild animals are being helped with this technology yes even wild animals have been helped by this technology、 mm-hmm. 都已经可以享受这种科技的恩泽，佩戴非常炫酷的义肢啊。 Right. 刚才跟马克老师我们一起看了一些 pictures and photos. Yeah,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是吧、 yeah. 鸟 birds、mm-hmm. 可以装上义肢了。 Right. Elephant, 大象可以装上了。 Yeah. 甚至连海里的鱼呀、啊、龟呀、啊 mm-hmm, mm-hmm. 还有像你看那些鱼们还能装上后尾，就是 back fin.、 Right. Yeah, a dolphin's back fin. Yeah. 你看都能够装上。 Mm-hmm. 哎呀，所以我们呢真是要开眼界来见识见识。 Right.、 啊、这个单词叫 bionic.Pets、 mm-hmm.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词 B-I-O-N-I-C、 mm-hmm. Bionic 它是什么意思呢、 mm. Helping life Yeah, technology that helps life So if a part of the body is replaced by something like a machine Those are bionics You could have a bionic arm You can have a bionic foot、 哎、Bionic 就是那种仿生的哈、 mm-hmm. Man-made Yes、 啊、Man-made hands, limbs、mm-hmm. 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在学这个词之前我们可以想象过词汇课当中啊傅老师也曾经讲过了这个 BIO 呢就是 life,、 mm-hmm. 生命的意思、 right. 是吗 ?biology,、 mm-hmm. yeah. 是吗、 yeah. ?biotical, 它都是生命的、 right. 跟生命相关的。这个 bionic 就是仿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单词、啊 right. ,pets 是什么 ?yeah, so animals that you keep in your house, dogs, cats, some people have pet pigs, you know, so you have a name for that animal, you let it indoors, that's a pet. 是的家养宠物的一个总称就叫做 pet.、 Mm-hmm.Right. 可以养猫猫养狗狗 yeah, yeah. 有的呢可以养一点什么蜥蜴、 right. 喜欢养 yeah, pet duck and goose, right?、Yeah. 乌龟有的养鸭养鹅、 yeah. 啊、不过那个应该叫禽类了 That's unusual, yeah. 有的可能会养小猪猪、 right. 啊、大家不都说了吗现在精致的小居居、 uh-huh. 都是啊，这种叫做 pets。 Right. 好，那说到这个呢，我们也得学另外一个单词，叫做 prosthetics。 嗯哼， 这个单词啊 ，prosthetics。 Yeah. 这个词就是义肢。 Right. So a prosthetic is a replacement hand or replacement foot, even a replacement leg. You could have a prosthetic leg or a prosthetic hand. 对， yeah. 义肢啊，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啊， right. 是假的。比如说你的手啊、 yeah. 脚啊、胳膊啊、腿啊。 Yeah, but instead of just using a piece of wood, you know, it actually has some of the same function as a hand would have. 嗯、 yeah. 那您看这个 bionic 跟这个 prosthetics 有什么关系呢 you know, Bionics are a little more advanced. I think when we use the word bionic, it moves, you know, and it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person, maybe even through their nerv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or it echoes what the、functional left arm is doing, you know. 嗯、yeah. 这个 bionics, 仿生学的东西啊它就比较先进了。 Right. 它可以啊你看它一只装上以后它可能随着人体随着那个物体生物体进行活动。 Right. Yeah. 可能还连通你的神经什么的。 Yeah. So bionics mean, you know, using machines, using man-made materials in ways that are just as good as the original or maybe even better. 就是说用这个人工材料做出来的东西哈，它仿生嘛，仿得像真的似的。 Right. 但是甚至可能比真的那还要好。 Yeah. 还要高级。 Yeah. 好，所以说这种概念啊，真是的，你看现在连动物都用上了，看来在应用在这人类的这种啊什么肢体技术上啊、 mm-hmm. 应该未来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Right. 只是以前我们没有想到，大家可能也没有关注过很多的动物啊，因为它身先天是残疾的，比如说有些 dogs、 mm-hmm. 生下来它就没有前腿儿。 Right. 那你说他这个生下来怎么办呢？那只有被安乐死呗。 嗯嗯、 啊。现在就更加人性化了啊，就可以看到很多小狗，就是那带着那个小 cart 小车上 yeah, yeah, a little wheelchair for the dog.、 啊、 yeah. 身上身后背个轮椅、 mm-hmm. 还能够快乐的奔跑。 Right. 啊，又再次呢焕发了新生。哎，看到这些场面，我们大家都觉得心里是很温柔、 mm-hmm. 啊，暖暖的。现在很多的动物的一些救助机构啊，都在给那些动物安装这种 bionics, right, bionics prosthetics, right,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都可以了解一下， mm-hmm. 什么都能装，羊、 mm-hmm. 马、 right. livestock, yeah, yeah. 鹅鸭子那些蹼都能装。 Yeah, we even saw like the beak of some bird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as augmented with bionics. 没错，有的比如说鹰的那个、 mm-hmm. 鹰的那个嘴。 Right. 那个嘴也能装。 Yeah, they have to use those to crack nuts and things like that. It's amazing. Yeah. 对呀、啊、所以这些动物天生残疾或者受了严重的伤啊，你人类可以帮助他们活得不那么痛苦。 Mm-hmm.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新科技啊，非常的炫酷。 Right. 戴上去挺酷的。今儿个我们的对话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再开开眼界、 mm-hmm. 这个动物的科技新装。好，我们来进入到第一段对话。 好。Hey, Jing Jing, I remember you told me about a dog that was up for adoption.Did it ever find a good home? Yes. Actually, and luckily, the owners are very generous. That's always good. B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se owners? Hold on a second. I'll show you the picture. Huh? Why does that dog have wheels instead of hind legs? Well, after the operation, its legs recovered somewhat, but had too much nerve damage to be used. So the vet made this little cart. Oh, I see. It's fast and non. So the dog runs on its front legs and wheels around. Yeah, it can really move too. Let me show you the video. Oh, wow. That's so cool. A disabled dog can still play fetch. Definitely. It likes going for walks and playing happily with other dogs. Okay, I have to ask.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down there in terms of going to the bathroom? I'm not really sure how much control it has. I forgot to ask. But the owners told me they are pretty careful what they feed it. I bet that helps keep the mess to a minimum. What's its name? You'll never guess. Is it Hawking? What? Are you a psychic or something? That's what they call him, after the famous physicist. Haha, I'm just happy to know Hawking has a loving and humorous home. 好那这第一段对话听上去啊、嗯、并不难啊，简洁。 好， 马克说：“嘿，晶晶。 ”“Hey, Jing Jing。”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有只小狗是可以被领养的。 I remember you told me about a dog that was up for adoption. 其实这里有个很漂亮的短语， 嗯， 嗯叫做 up for adoption. Mm-hmm, mm-hmm. Up for something means available for something. Yeah. Up for something, 大家听好了，它等于 available、mm-hmm. for something. Or ready to do something. Like, oh, I'm up for a coffee after work, or I'm up for a walk after lunch, something like that too, you could say. 这个 available,它就是可获得的意思。 对对对。 那么 up for something, up、 就是、 for promotion, up for re-election, yeah. 它是属于一种开放的状态、 mm-hmm. 一种等待被怎么样呢 对。 去处理哈或者是用等待被什么获得的状态。 Right. 叫做 up for.、 Mm-hmm. Adoption, 这个单词呢它就是 Getting adopted. 、 哎、它就是领养、 mm-hmm. 专门的领养的单词叫 adoption,、 mm-hmm. adoption.、哎、我们这个对话大家在听直播的时候 啊, 啊我们给大家给出这个文本里面呢是有横线的这是要锻炼你的听力、 嗯、 听听老师来读这个原文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些空啊都给填上了啊 好。 好。接下来他说他找到一户好人家了吗 ?Did it ever find a good home? Did it ever find a good home,、mm-hmm. 一户好人家、mm. a good home. Yeah, a good home.、 嗯、不是说 up for adoption 吗？有没有找到一户好人家呀、 mm. 啊、这边回答说找到了。 Yes, actually. 哎，再加一个 actually,、 mm-hmm. 事实上找到了。而且幸运的是，这新主人啊，非常的慷慨。 And luckily, the owners are very generous. Luckily, 幸运地，幸运地是、 mm-hmm. The owners, 他的新主人 are very generous. 好，这个词我们来拼写一下、mm-hmm. G-E-N-E-R-O-U-S, generous. 就是不小气的、 mm-hmm. 大方的。 对对对对对 yeah, generous. 那比如说呢 Yeah, willing to spend more than usual of their time, of their money, you know, to take care of this animal and give it a good life. 对。他愿意啊花一些时间、 mm-hmm. 精力或者是金钱来照顾自己的小动物 对对对对、嗯、 所以叫做 generous, generous 非常慷慨大方的、mm-hmm. 不是那种抠抠缩缩的 right, right, right. 慷慨总是好的、mm-hmm. 马克说 That's always good That's always good、mm-hmm. 总是好的总是好的、mm-hmm. 哎，不过这家新主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mm-hmm. B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se owners? 这里有个句型叫做 What's so special about something?、 Mm-hmm. What's so special about Mark? Yeah, what's so special about Jing Jing?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is building? Right, yeah. So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se owners? Most pet owners are pretty generous when it comes to their dog or their cat. So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ese owners? 对，一般家养宠物的人啊，都是比较慷慨的、 mm-hmm. 啊，都是比较有爱心的。 对， 那这家主人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别和 special 之处呢 对 哎你等一下、 嗯、Hold on a second、 哎、Hold on a second、嗯、Hold on、 yeah. 也行 对稍等一下、 哎、Hold on Wait a minute、 嗯、 Hold on a second 都是一些表示等待您等会儿的词组我呀给您看张照片 I'll show you the picture I'll show you the picture、 嗯、 咦为什么那只狗子没有后腿而是装着轮子呢 Huh? Why does that dog have wheels instead of hind legs? Why does?、Mm-hmm. Why does that dog have wheels?、wheels?、 Mm-hmm. W-H-E-E-L-S. Wheels, yeah. 车轮子。 Right, my bicycle has two wheels, my car has four wheels. Yeah, my dog has two wheels. 你瞧瞧我的自行车有两轮。 对对对。 我的汽车有四轮。 对。 我的狗。 还有两个。 还有两轮呢。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轮子啊、嗯、车轮叫做 wheels.、 嗯、right. 这狗竟然有 wheels,、 嗯、 有轮子 instead of. Yeah. 而不是有。 Hind legs. 好，我们来看这个四足动物。 Mm-hmm. 四足动物的那个后腿啊， yeah. 专门有种说法。 Hind legs. Yeah, hind legs. 好，来 spelling. H-I-N-D, L-E-G-S, two words. Hind legs. Hind legs. Yeah, we don't say back legs. We say hind legs. 哎，你说真奇怪哈。 Front legs, hind legs. 哎，你说真奇怪啊，为什么不叫做？ Back legs. I don't know. Back legs. It just sounds weird. Yeah. It makes me think of legs coming out of someone's back, you know. 哦，所以这后吧，它还不能叫后腿，不能叫 back legs. Back legs. Right. 感觉像从背上长出来的腿一样。 Mm-hmm, mm-hmm. 所以这个后呢，英文叫做 hind legs. Hind legs.、Yeah. 那种蹄足类的动物、 mm-hmm. 啊，四蹄四足的。都叫做 hind legs、 right. 这后腿那前腿呢 front legs front legs just as usual 好、 yeah. 这个常识我们学到了、 mm-hmm. 那它为什么只有轮而没有后腿呢、 mm. 好晶晶说呀因为这手术后吧、 mm. 它的腿啊虽然恢复了一些 well after the operation 好手术、mm-hmm. 啊，看来这小狗是做手术了 对对对 腿呢虽然恢复了一些。 Its legs recovered somewhat. 好 ,recover 的意思呢就是。 Got better. 哎恢复啊、mm-hmm. 身体恢复啊 对对对 状态恢复啊从病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啊。Its legs recovered somewhat.、 Yeah. 就是有一些。 A little, yeah. A little, 某些程度上 to some extent. 对对对对对。 但是啊神经损伤太严重无法正常使用了。 Mm-hmm. But it had too much nerve damage, but they had too much nerve damage to be used. But had too much nerve damage,、 mm-hmm. 神经损伤。 对对对。 这里加了一个 to be used,、 right. 大家注意看。我们口语里可是万万用不到这个短语的。 Right, Yeah, couldn't be used, couldn't be, you know, like exercised or something, couldn't be controlled. 你看伤得太严重以至于不能用英文中说、mm-hmm. had too much damage to be used. Yes,、yeah. 我们一定要聪慧地学会这个表达、mm-hmm. to be used.、Mm-hmm. 所以兽医、啊、就给他做了一小车。 So the vet made this little cart. 好兽医的这个口语的简称叫做 vet. Vet, yeah. Longer is veterinarian or veterinary physician. 好它的全称是 veterinarian.、Mm-hmm. 对。 Or veterinarian physician. Yes, yeah. 简称 vet. Vet. Made this little cart.、 Mm-hmm. 来我们看看小车车。 Yeah,、cart. 推的那些手把推的那种车。 对对。你在超市也有一个小车、 哎、 你在飞机场也有小车这个两个可以叫 cart. 哎飞机场给你装行李那小车。 对。 或者是超市里推着购物那小车。 对。 啊、大家是喜欢提着 basket? Right. 还是喜欢推着车呀 If it has wheels, it's a cart. Yeah. 大家不觉得那超市里的车特别难以把握方向吗 not very easy to use.、Right? 不喜欢推车哈。 Yeah, yeah. 那小朋友可能喜欢坐里边。 Yeah, that's good. 那个叫做 cart,、 mm-hmm. 啊、那种手推的叫做 cart, C-A-R-T.、 Mm-hmm. 马克说哎呦我可是看到他的身子和小车被固定在一起了。 Oh, I see, it's fastened on. 好这个 fasten,、 mm-hmm. fasten 这个词就是拴啊绑啊固定啊。 Yeah, tied on, fastened on.、 It is fastened on,、 mm-hmm. 就是他已经被绑起来了。 对对对。 绑在那个车上了。已经车已经和这个身体绑在一块儿了。 对， 所以这只狗呢是运用它的前腿和轮子来走动。 嗯、So the dog runs on its front legs and wheels around. 好 ，run around.、 Mm-hmm. Run around 其实是一个固定搭配。 对对对对对。 Run around 就是到处跑，到处跑， mm-hmm. yeah. 快乐的玩耍，快乐的跑。那是怎么跑呢？ 嗯。It wheels around. Yes, on its front legs and、mm-hmm. wheels.、 Right. 是用它的前轮和前腿和轮子来跑吗？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 Yeah. 它能移动得很好。 It can really move too. It can really move too.、 Mm-hmm. 啊、这什么意思哈？ 它跑得很快。还可以、 啊、 跑得很快。 这里的 move 就是 run、嗯 对。对游关走关的可以很快的。 哦、嗯、它可以很快的跑。 Yeah, yeah, it's agile. 能够飞奔起来 ,agile, right, right. 能够活力四射起来。 Yeah. 来吧我给你看个视频。 Let me show you the video. Show you the picture, show you the video.、 嗯、对。 都是给别人看什么东西。 嗯。 好就给你看了。哇马克这下感叹地说太酷了。一只残疾的狗居然能够玩叼取飞盘的游戏。 嗯。 你看这个飞盘游戏一般是健康的狗才可以、 嗯、 对吧 对。 你得跑到那边去把飞盘接回来。 对是。 一个残疾的狗还能玩这个游戏那不得了、 嗯、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句微信挑战 好 大家来做做吧、 对对一有啊大平他说是、It's pretty cool that an disabled dog can play the Frisbee game 那个 Frisbee 是什么东西 Frisbee 但是我们在这儿不要说可以说 Fetch Play 后边就有 Fetch F-E-T-C-H Fetch 所以换完了是这个 It's pretty coolthat a disabled dog can play fetch. 好这是天平同学的。嗯、 对。 首先这个 frisbee 呢是什么是我们说的那个。 小东西小片。 哎、嗯、投掷的那个片片飞盘什么的叫 frisbee。 对对对。 但您不能说 play the frisbee game。 在这儿在英语不用放 game 里边。他们可以知道 fetch 是一个 game, or play with a frisbee, catch a frisbee, yeah. 英文中这个 game 嘛、啊、不能随便用。 对， 因为啊，他是讲那些有比分、 篮球 有规则， 对对对对， 那种比赛叫做 game， 是是是， 它不是随意的玩耍。 对， 所以我们要么说 play the frisbee， 嗯哼， 要么说 play fetch， yeah， play fetch， play with a frisbee， fetch a frisbee， catch a frisbee， a little different， but yeah， 哎，可以这么搭配， catch the frisbee， yeah， play fetch， yes， f e t c h， yes。 哎，这种叫巡回游戏吗？ 嗯、mm-hmm. ， 是不是 fetch？ 嗯、mm-hmm. ， 就可以这么说。记得哦，千万不能用 game。 对 ，I Chloe。 好 ，It is cool for a disabled dog to play frisbee game。啊，那个 frisbee game 可以换 fetch， 然后 to play。It's cool for a dog to play 可以，但是比较好是 it's cool that a disabled dog can play fetch。嗯， 哦，直接 can play fetch 对对对 就好了。 对对对 好的 D1CH、 嗯、好 It's so cool An impaired dog can play the game of fetching the disc 可以用 fetch 在这儿可以 can play fetch 或者可以说 a dog can play,、can fetch a frisbee. 如果你没有用 play, 可以说 a dog can fetch a frisbee, 还可以。 也可以说 fetch.